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十二集，疑心。抬轿的果然是锦衣卫，带头的韩首 知道咱们接谁还敢拦路，快快让开。 赵辉抬手露出自己的离北腰牌，锦衣卫颔首， 得罪将军了。 轿帘一动，一只先手掀了帘，娇颜慵懒地看了赵辉一眼，对里边人娇嗔：“ 大人，寻你呢。” 纪雷也是宿醉才归，大马金刀地坐在轿中。 赵将军，有事吗？ 赵辉只盯着那为首的锦衣卫：“ 无事。听闻昨夜公子是与大人一道吃的酒，大人才归吗？”“ 原是担心二公子啊，今早我一睁眼，公子便回府了。是世子在寻人吗？”“ 是我放心不下，惊扰大人了。”“ 无妨，我也才从里边出来。方才是谁顶撞了将军？快给将军好好赔罪。”“ 卑职葛青青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将军甘愿受罚。” 为首的锦衣卫单膝而跪。赵辉没看错，那刀册挂在腰牌上果真写的是葛青青的名字。萧迟也听赵辉说完，仍是架着腿在看话本。 这么一看，他没说假话，是没来得及进宫就先被派去接了几雷。 是，清君楼离得近，自然是赶得及了。 可我总觉得微妙。 萧迟也心不在焉。赵辉拇指摩挲着刀柄：“ 你想不出？”“ 想不出。”“ 我告诉你，你随大哥一同入都，皇上亲迎，锦衣卫十二所仪仗紧随其后，他怎么此刻就不认得你了？”“ 这不好说，兴许是没记住呢。”“ 你连袍子都没换，又有佩刀，就算他不认得，稍动一动脑也不敢如此目中无人，当街呵斥。况且我看他记性不差，连我也认得清清楚楚。”“ 我只觉得太巧了，正好就遇着了。”“ 要的就是巧。” 萧迟也扔开话本：“ 这个沈……”“ 沈泽川。”“ 让他进了昭罪寺，倒像是输了一招。” 萧迟眼眸中透露着思量，说道：“葛青青摘了风铃，擦了擦汗。外边的吴才全夹着腿跑进来，连声说：‘ 多谢多谢，青哥，多亏了你啊！’‘ 小事，都是兄弟。’” 吴才全咧嘴一笑，转头冲记账房的人喊：“ 老徐，今日记青哥。”他替我抬的轿子，我昨晚着了寒，哎呀，今早晕头转向的，亏得青哥帮忙。 你遇了寒，晚些一道去徐家铺子喝羊肉汤吧。 好啊，青哥请客。老徐，听见没有？一会儿一起走。 别把这事搁心上，好好养病，下回不舒服，也不要像这次似的憋着，与我说便是了。 葛青青拍了把吴才全的后背。吴才全小狗似的点头，已经被羊肉汤馋得什么也顾不上了。齐太傅夜里终于裹着棉被了，他坐在沈泽川对面：“ 过半月就是圣诞节，去都会开万官宴，到时候各地布政使与周察道都会入都恭贺。如今的局势我尚不清楚，你现在与我说一说。” 沈泽川在雪中身着薄衣，端着几家拳的起手式，额角却淌的是汗。“ 李北王暴病多年，军务皆是由世子萧继明代劳，想必此次也不会来。启东五郡此次也救驾有功，先来受封的是四将之一的陆广白，这几日七大帅也该到了。如此一来， 大周两大兵权就暂居。 且住，四将是哪四将？ 铁马冰河萧继明，烽火吹沙陆广白，风隐烈野七竹音，雷沉玉台左千秋。 我只对左千秋有所耳闻，但我也知道那陆广白多半是边沙伯陆平燕的儿子。陆平燕后来虽镇守边郡大漠，可他早年是李北出身，与李北王萧方旭是拜过把子的好兄弟。这陆广白若有姐妹，一定会做萧家媳，是不是？ 是，陆广白的妹妹正是李北世子妃。 那么哪里来的两大兵权？有了这层干系，陆家就是李北压在启东吴郡的钉子，里边混着呢。况且去都还有八大营，八大营之下还有禁军，八大营虽然人数不及李北启东，名声也不如他们骁勇，可你要记住，去都才是大周的心脏，他们捏着的是帝王命。 齐太傅掂量着戒尺，扒过葫芦，做了几口酒暖身。 你还要记住，锦衣卫虽然不能称兵，其趁手程度却远超于兵。帝王用兵要佐以名臣汉将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你抓得太紧，恐难成器；你放得太松，一将成虎。这尺度难以捉摸，须得对症下药，通达应变才好。然而锦衣卫却截然不同，他们就是帝王的座下兄权，那锁链由帝王一人牵着，是松是紧，是宠是气，全凭帝王喜怒。这样的刀，这样的狗，换作是你，你喜不喜欢？ 喜欢便会纵性，宠心太过必成祸患。 你哥教了你不少，没错，你且记住，你要记牢，宠信太过必成祸患。亲贤远佞虽是贤德之道，可是身处其中，黑白交错，怎能永远分得清谁是贤能，谁是奸佞？何况即便是贤能君子，有许多事情也做不得。但是奸佞可以，小人可以。帝王久居大内，要懂制衡之道，要兼听众臣群声。你看，有了锦衣卫，便有了东厂；有了李北，便有了启东。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。你知道此番萧家为什么恨沈巍吗？不仅是李北经此一战无可再封，其根本是萧家再战，败也是败，赢也是败，他们已经到头了。 赢也是败， 赢也是败。萧继明打了胜仗，不是立刻就赔了弟弟吗？往后他赢一场便显一分，这次赔的是弟弟，下次便可能是他的妻子，他的父亲，乃至他自己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赵子涵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萧方旭和葛青青这两个角色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、分享一条龙吧。